本期安妮微庭审纪实，我们要讲述一位勇敢的设计师，他满腔创意却换来无尽的欠薪。奋起抗争的他是与公司对决，这不仅是权益之争，更是一场正义与勇气的角逐。两场官司，万众瞩目，精彩纷呈。欢迎收听第173期安妮微庭审纪实。 让我念一下 opening 啊、 哦、可以，需不需要我帮你念？ 哎，可以我发给你啊。 我有 你有文本吗？ 我甚至都有。 可以，你来念。 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我前面已经开始录了、嗯、 啊，好，行，我试一下啊。 没关系。 我想笑。我理一下。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本期被姐姐偶然邀请到的本台资深股东豆哥。 我是姐姐。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fm/now， 随时掌握新鲜的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的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199，全年失货不离手，会员名牌和纪念品同时拥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请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哦，鼓掌鼓掌鼓掌，我这个念的哎呀太专业了，这个比我念的还、哎、比我念的还流畅。今天这是一期特别特别特别的节目啊。李阳不在，对吧？ 对， 但是我们今天邀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刚刚从庭上回来的嘉宾啊。 对对，今天其实刚刚在那个线上庭审结束。 我们先不剧透啊，请大家把今天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故事会啊。我来说一下大概的一个前因后果吧，就是说当时呢，豆哥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他说他遇到了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一些纠纷，对吧？ 对对。 然后呢，他有了一些开庭啊，这个庭审啊，这样的一些经历。而且呢，因为我以前也上过法庭的，那我感觉现在的这个过程和以前很不一样。而且呢，豆哥他非常的英勇，他说他虽然是一个社恐人士，对于上电台是有点怕的，但是呢，他觉得他的这些经历如果分享给大家，可能会给大家将来遇上类似的事情提供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所以他努力的这个遏制住了自己社恐的内心，今天还是毅然而然来到了我台的录音室来给大家带来这期节目。然后呢，我其实作为一个就像我台一向这个传统，对吧，我也是对于这个事情的起因经过并没有向豆哥提问的太深，也是想保留一点这个悬念，对吧，保留一点互相聊天的感觉，让我们今天以这个两个人唠家常的方式来给大家娓娓展开豆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所有的经历啊。 好的好的，行。其实今天确实是内心在挣扎着要不要过来就是录这个节目，但实际上我也想这个可能会对就是大家会可能未来会有一点作用，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就不会再遇到像我这样这种事情啊。 嗯， 那我从头开始说起吧，就从我在上一家公司的经历开始说起。 好吧。 哦，原来是你上一家公司是吧？ 对，上一家公司 啊、哦，我知道了。嗯， 去年我上一家公司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导致当时公司的这个资金很紧张，然后甚至到后期的时候实际上连工资都已经发不起了。 嗯，对，我记得好像有一阵哎，我群里面好像 对对对，我在确实是都有吐槽过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大概在最后三四个月的时候，实际上工资虽然也有发，但实际上也是有发的，只不过发的不多，前面几个月的话大概是发一半，再到后面发一半的一半。 就把这些税呀、税收啊，然后五险一金扣完之后，你到手我连吃饭都不够了，就到这种程度了。 哎，豆哥，这我有个问题，我不太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 啊，你说，没事。 我这个我确实没有这样的经历。按照比如说我的理解，就比如说如果是减半的话，那这个事情是需要跟员工商量的吗？还是说他公司直接就给你通知？ 他是通知，实际上没有找我们商量过。他是通知的。 了解了解。 就是说怎么说，他是实际上是让领导来通知的。就是比如我的上司让我的上司跟大家通知一声，比如说这个下个月的这个工资啊可能会只发一半，但是我们这个等投资人的钱到位之后，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工资补发给大家。 了解。 就是这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这个通知到大家之后，实际上很多人还是心里有不开心的嘛。 那肯定， 对啊，觉得都反正都是打工人，对吧？我何必为难我们？ 哎，不好意思，我又打断一下。哎呀，这个不好意思。 啊，没事没事。 今天的主要职责就是打断豆哥。 可以可以，随时打断。 你大概在公司里面的职责大概是什么？或者你们公司大概的这个人数规模大概是什么样的？ 公司实际上大概是上一家公司啊，不是现在了。上一家公司实际上大概是在300人不到。 哦，那其实规模也不小。 中型以下吧，应该算是中型以下一点，但比小型可能稍微大那么一点。对，具体行业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其实 那肯定。 我的职责实际上就是 UI 设计师嘛。啊，当时是我们组大概十几个人。也不多，不是全部 UI 设计师，因为我们实际上我的直属上司是产品总监。 UI 设计师的话当时大概是三个人的话，我带两个，连我一共三个人。然后到了后期大概也就最后那发不起工资的那几个月，就剩我一个了。 他们俩都跑了？ 不， 还是被公司裁了？ 是被裁了。 哦， 但是他们这一批实际上是第一批被裁的人，他们是拿到钱的，在我看来他们是比较幸运的。 了解了解。 其中有一个还是在找好了工作之后 啊。 哦，对， 那这种应该是最爽的了。 对，是的。我刚刚说哪来着？ 啊，不好意思，你打断太多了。 我想想看， 你刚说到就是你们工资后来减半，然后又减半减半。 啊，对对对对，减半减半之后，最后一个月，终于就是宣布死刑了，就是那种直接跟大家说我们已经没钱了，但是还是保留最后一批大概几十个人在公司的，但其他大概60%的人都被裁了，是这样的。我是那可能是应该是倒数第二批，因为最后一批就彻底走完了嘛。我是倒数第二批，也就是在年底那批，去年年底是什么时候？我来看一下日期啊，我这边有小抄，因为日期我记得不太清楚 啊。确实，这个毕竟也已经隔了好几个月了。 对，我看看啊，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是10月底那一批。那个时候实际上连三个月的那一部分的工资啊带赔偿一起，实际上一共是公司欠我10万块钱。 哦， 有10万块钱。然后我们是11月底签的嘛，就12月初就走了。当时谈好的有签协议，但是我们签的只是赔偿协议。那时候签的他承诺是1月20号，因为21号是除夕嘛。他本来说2月份的，但是我们都没同意。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在年前把钱发给我们嘛。是这个意思。后来1月20号他也答应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我留了一个心眼。这个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 心眼很重要。 对，这个心眼不是什么大的心眼，有比较小的心眼。我当时觉得工资都发不起了，这个赔偿怎么可能赔到位嘛。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你指的这个赔偿就是说除了那个少发你们工资部分之外，他裁员还承诺给一部分的赔偿。 对对，工资加上赔偿一共是10万。 哦，了解了。 那赔偿实际上大概在60%左右吧。 了解了解。 大概6万多吧。那个时候签完协议之后，他也承诺了工资也照发，然后赔偿也照发。因为工资没有签协议，然后你也没有什么证明，基本工资是发了，但还有一大部分的那个绩效工资啊，甚至最后一个月的一半的工资都没发。是这样的。然后加上去是10万。当时我就觉得他可能根本就拿不到钱嘛，我是这样想的。这年底估计是拿不到钱了。那我就跟 HR 说，我说那个是这样，你现在说让我走就让我走，那我得去找工作吧，我要去做简历。因为我们设计师可能你不懂，我说你可能不懂，我们设计师做个简历要很长时间的，要做作品集什么的，但我家里没有电脑。是吧，那你把这个 iMac 借我用2个月。 哦， 然后到时候我再还给你。 HR 说可以借给你，其实他心里也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就没有说破，没有点破嘛。 了解了解。 因为他其实 也知道大家的现在的这个状况， 嗯， 他就是说可以，但是你得签一份协议，大概两个月之后你把这个电脑还回来，如果你不还回来的话，我就在你这个工资里面扣掉10000块钱。 哦， 我说那你随便扣吧。 嗯， 因为这个工资实际上是已经拿不到了， 嗯， 但是拿不到的话，那我觉得拿一台电脑也是可以的， 总归比没有好。 对对，是这样。然后我就说签了份协议，就是如果不还给他的话，就在工资里扣，但没说在赔偿里扣。 哦，这个协议签的还挺细。 对对，因为如果在赔偿里扣的话，那我可能就需要更改协议了。 了解了解， 嗯，因为工资我也没有证据，然后他这个签的实际上也没有生效，最终还是签了这个协议，我把电脑给抱回家了。 嗯， 然后这个电脑很神奇的是，昨天我挂在闲鱼上，有人来买了， 哦， 但实际上只挂了8000块钱，我算了一下还亏了2000。 但毕竟又让你多用了半年嘛。 对对，是的，而且确实我的作品集也是在这台电脑上完成的， 所以你也没有撒谎对吧？ 对对，没有撒谎。而且 这个电脑配置高吗？ 配置是2020款的那个27英寸的那个 iMac， 然后是 i5 3.3赫兹的 5K 的那个。 还可以，还可以， 还行。其实，但如果真卖的话，我看闲鱼大部分他们挂的价格是10000多。 嗯嗯， 那我其实 卖便宜了， 对，卖便宜了。但是主要是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挺旧的了。公司因为它其实也是租的， 也是。而且一般来说，在公司里的电脑不是自己的，也不是很爱惜，对吧？ 对，是的。而且那个屏幕上全是手指印，点点戳戳的那种。 手印可以方便擦的嘛？这没关系。 对对，是的。这个心眼说完了，然后就是。果然就是到了1月20号那一天嘛， 嗯， 那实际上一毛钱都没发， 春节前等于一毛钱都没发， 对，一毛钱都没有收到，嗯，我已经有心理预期了，所以我没有感到多么的惊讶。然后但那个时候因为毕竟年底了嘛， 嗯， 所以就大家都已经回家过年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暂时搁置了，大家都先回家了。回到之前那个时间线啊，就是12月初的那个时候，我实际上就是已经没有工作了，那时候是待在家里，就是。我感觉因为毕竟也是年底了，也可能找工作也不太好找。 哦，也就是说其实你说的在工资可能已经减半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公司也不让你们去上班了。 对， 你已经在家里，也没有工作分配给你。 对，也已经回家了，那时候协议签完了，就是最终的离职日期实际上就是12月初。 哦， 对， 我知道了。 嗯，我本来当时是12月中旬，我正准备去开始做作品集了。好的，阳了。我那时候其实算是比较严重的刀片嗓，我没有失去了味觉，然后整个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哦， 那时候，而且那时候我家人都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 太惨了， 那段时间太难熬了，浑身就像被人殴打了一样，那种感觉。 了解了解了解。 应该其实这个感觉应该很多人都有体会过，大概是在一个多星期，12月底之后，差不多完全恢复了。但那个时候呢，我老婆回来了，我老婆从老家回来了。 嗯。 他回来没第二天，我也是正准备做作品集的时候， 嗯， 他阳了，他阳的比我还要严重，然后我照顾他照顾了2个星期，好了，年底了， 嗯， 就回家过年了，就等于说这段时间就这样，嗯，没有了，浪费掉了。 了解， 嗯，一直到过完年回来，就是大概在2月初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实际上公司还剩下一些人，还有最后一批人在那上班。虽然都已经连工资都已经不发了，直接就不发了，就是不是说是给你发一半，是直接都不发了，但是那批人还在坚守着那个岗位，就是始终相信着老板那画的那块饼，就是说等投资人的钱到了就发给大家。但是直到2月底的时候，公司第二天大家去上班的时候，发现公司门都封了，因为那个物业费没交。 所以不是他们自己跑路的，就直接被 楼被封了 啊， 哦！因为那我们是租了一整栋楼5层楼嘛， 了解。 虽然你看我们只有大概300个人不到， 嗯， 但实际上我们有5层楼，在上海这边是总部嘛，然后还有南京分部，还有其他城市的分公司都有。那上海总部大概也就100多人，实际上当 时，哦，300多人其实还是横跨好几个城市的总数。 对，是的。 哦，那确实5层楼100个人是有点。我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楼的面积大小，但听上去感觉还是挺奢侈的。 是很奢侈的。第五层就是纯展示，顺着一条走廊就能看到那个公司它的一个远大的志向， 嗯， 还有它的未来的规划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个宏伟的蓝图在那公司那边 对，这个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讽刺。 确实。 然后就是二月底，我们年前这一批其实没有陪护到的这些同事啊，实际上就是已经开始拉群了，都聚集在一起开始讨论怎么去申请仲裁。当时是100多个人嘛，连南京那边一起，南京也算比较多了，南京大概也有70-80个人吧，差不多。南京也很搞，其实年底的时候，南京那边那栋楼都不租了，也是一样的情况，是大家都组成一个群，但确实很乱。那后来就是我们就分小组。就是每组20-30个人这样，在每个小组里面选几个代表。 说到这里我有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多设计师朋友，他们有这种需要去那个维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经常有一个困扰是，就你这个公司的主体他有时候可能不在你这个城市，但是他必须得要到这个主体所在的法院或者仲裁庭去告，是这样的情况吗？ 对，是的。 比如说假设有你们那边的员工，他可能人是 base 在南京的，但是他签的主体假如是在上海的话，那如果他要告的话，是不是按照以前的我的概念，就如果要经常去法院上庭啊或者怎么样，那他就得两头跑了，是吧？ 对，是的。但是当时我上家公司其实比较特殊，因为他南京那边的公司主体实际上就是南京的其实他们也比较方便。 那还好一点。 上海这边就是归属是上海的，都没什么经验，然后就后来就分组分成好几个组，因为我们找的律师是那种法律援助他是免费的。 我听其他的群友提到过， 对对， 说好几个人提到这些律师不要钱，而且还挺热心的。 对，很热心。 你们遇到也挺热心， 很热心，而且态度很好叫法律援助，然后他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弄嘛，然后分成几个组。我们属于第一组，大概是在26个人。这26个人里面，律师让我们去就是把一些相关材料提前准备好之后，就约好哪一天到那个静安区敬劳人众那边，叫什么具体名字我记得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到那边类似于像法院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劳动局那种地方。然后一个组26个人，当时实际上只去了22个人，因为剩下4个人可能有点事情。其实第一次的话，这种成组去的话，是大家都是要准备好自己相关的资料嘛。然后那4个人如果不去的话，他就不能参与了，是这样的。 这样的就必须得本人，这个步骤必须得本人去。 对，这个必须要本人去。后面还会讲，实际上这个是也可以自己不去，也可以走线上这个流程。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是人比较多嘛， 第一次也不知道。 对，第一次。然后我们就过去了，到现场去准备了一大堆资料，什么劳动合同啊，还有那个我们签的赔偿协议啊，甚至我们连打卡的那个记录都带过去了。但实际上这个记录好像没什么用，因为你是截图，没有法律效应，所以这种东西后来也就扔掉了，没什么用。最主要的还是劳动合同和那个协议，赔偿协议这两个东西。然后还有像身份证啊，银行流水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证明他那个钱确实 没有打给你们。 对对，还有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申请书啊之类的，这种申请劳动仲裁的这种东西。然后那个律师特别热心，他在那个在一个大像类似于像一个教室一样的那个地方，然后一个个帮我们检查，就是你缺哪些东西，哪些东西要补，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有的身份证都没复印的，就是说你赶紧去复印，然后拿过来再拿过来。 了解。 对，然后最终就签字，一个个去核对。他还有个小助理，看着像是一个实习生一样的，在旁边就是帮我们检查。讲完之后，最终我们把材料给交上去之后，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实际上现场我就去过这一次。后面的都是在线上解决 的。这样的。 对， 就从那一步到现在今天为止，其实就那一次是需要去现场的。 对，你如果完全全部走线上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我因为我是在那个线上才发现那个路径，就是它网页上面那个路径，我发现也可以。只不过因为每个人第一次，他不知道要准备哪些材料嘛，这个就是 了解了解。 对，回家之后，实际上那个时间点是应该是在2月24号，2月24号去的嘛，2月底，2月中旬的时候，实际上我的作品集实际上已经做完了，所以那时候就在慢慢的开始找工作了。其实你在这个申请仲裁的过程中， 我觉得还是不要去耽误自己的正事。 了解， 因为他这个事情你不知道要拖多久， 嗯， 那你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情就停止前行。我觉得还是要自己的生活还是要去往前去看的嘛。所以二月中旬的时候，我就作品已经弄好，弄好之后就开始找工作。大概是在三月中旬的时候，我入职了现在所在的这个公司。 啊，那等于你找工作可能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实。 差不多。 如果不算做简历、做作品集的时间。 对对对，差不多是不到一个月，大概20天左右。 嗯。 很神奇的是我入职的第二天，他们那边就是开庭了。 就这个开庭是在仲裁庭开庭，还是法院，还是在哪个地方开庭的？算是 应该是在法院， 是法院算。 对，他是正式、比较正式的开庭那种。 了解了解。 法院，因为公司方应该是要派人过去的那种。 哦。 总的来说，我上家公司老板，其实你说他正直吧，他不发我们工资，他可能确实没钱。但你说他不正直吧，他还真的是有认真的在，就是跟我们去协调做这些事情。 就至少他还是配合的，对 他还是很配合的，这一点确实是还是可以的，不像其他的老板，他甚至连出面都不出面了。三月中旬开庭，但其实开庭的时候只能三个代表到那个出庭，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可以去的 啊，就只有那你们当时26个人里面选三个人， 对，选出来的三个人去的，因为人是确实太多了嘛，你不可能乱糟糟全部跑过 去，就是你 去 旁听什么也不可以， 旁听可以，但是你得等他叫你。就是如果你确实是有什么事情，就是你需要举证什么东西的话，有特殊请求，就你可以跟他提前跟 就类似于我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传唤证人上庭，类似这样的过程是吧？ 对对对，就是跟这个很像，就是在门外面等着，然后他如果传唤你的话，你再进去。 懂了， 毕竟这是个还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场景。 确实， 嗯，开庭最后结果出来了，就是公司又开始了。4月20号的时候。我们把这些 又画大饼了， 对，又开始了。4月20号的时候，把你们这些人的赔偿付清。那好，接下来又是一个月的漫长等待。但那时候我已经上班了嘛，我无所谓了。嗯， 反正这笔钱拿到嘛，当然最好；拿不到嘛，也不至于活不下去，对吧？ 对对，是的，因为毕竟也找到工作，也不是很着急，因为甚至有可能就是忙的时候把这些事情可能 都 给搞忘了。 嗯， 对， 确实，也就是说，按照你的描述，除了这几个关键时间点之外，其实你也没有不需要投入太多的事情在精力在里面，对吧？ 精力很少的，没有花多大的精力。 嗯， 啊，当然我是没花多大精力，但是三个代表他们实际上他们的还是蛮辛苦的，跑线下跑了好几次。 哦， 就包括出庭啊这个方面，他们都会往到现场去的。 那就是说，等于是选中这三个代表之后。之后的所有事情都需要他们来出面。 对对，他们其实倒是挺辛苦的。 懂了。 嗯，但实际上如果你是一个人去申请的话， 那你必须得一个人，这些也得去跑是吧？ 对，你开庭的话你得一个人去。 嗯， 但如果是不开庭的话，其他的程序实际上也是可以走线上的。 哦， 嗯，是 现在这部分倒还做得挺好的，有这么多线上的流程。 对，甚至现在连开庭实际上都可以走线上的，就像今天实际上我跟法官就是在线上聊的，这算是结尾了，待会儿在后面再说。 待会儿再说，待会儿再说，先不剧透。 嗯，然后到了4月20号，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发现钱还是没有到位。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不管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还好也好，还是说是以前他们仲裁那其他的人也好，其实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毕竟已经仲裁完了， 嗯， 仲裁完了， 告也告过了，结果也出来了， 对，我们都觉得可能就没戏了，甚至。连那个我们在那个网上去查公司那个情况嘛，他都已经被老板都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就到这种情况了，我们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那这时候就很戏剧性的一幕就出现了，就很搞笑。就是在4月20号之后，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拿不到钱的人，我们大家都开始申请那个强制执行， 强制公司去破产。 还没到破产，还没到破产这个阶段，就是强制执行。就是意思是，如果公司账户上有钱的话，就是让他自动打到我们的这个账户上来， 嗯， 不需要他们那边财务操作了，只要能查到他账户上有钱，就自动打给我们。 了解， 是这样，就是我们就一个个就去申请了。但这个时候也很搞笑，申请强制执行，每个人都分开了，就不能走，不能组团了。 不光你们之前那些组分了好几小组，不管，就是哪怕你们这26个人，他也必须得每个人分别去执行这个。操作， 对对，每个人都得单独去申请。 嗯， 然后那其实这也是那个律师通知我们的，就是说这个已经不能 不是通知的，他是在那三个代表去线下谈完之后，律师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你们都要单独去申请，然后那好，回来之后有一个那个送达回证，就是第一次那个仲裁的送达回证给我们， 嗯， 然后还有第一次仲裁的那个裁决书也会有，也会给我们， 嗯， 然后因为我们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会需要用到这两个东西。其实第二次这个申请资料还是算是比较少的，嗯，就一个裁决书，一个那个我们的身份证啊，然后还有公司的一些信息，主体信息，这一步实际上就已经就是在线上去进行了。 了解，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那时候我第二次申请的时候，线上我看那个也说到 UI 设计了，哎， 对， 哎，终于贴合我们现在的 主题了，是吧？ 对对，说到 UI 设计了，嗯。其实第二次申请的时候，我看那个网页的界面还是很古早的那种风格。 啊、 这个待会儿我可以发给你看一下。 好的，这个我们应该会在时间轴里面贴一下这个链接啊。 对对， 也是没想到会贴成这样的一个链接。 对对，这个东西，很古早那种风格，包括它的一些上传界面啊，还有一些预览的界面啊，所有的这些，就是一看就是像是 Windows XP 那个时代的产物，感觉它可能也是大概在七八年前做出来的，可能是，但是它的风格就是还是很老。这一次我是在线上用 PC 去，用 PC 端去操作，实际上它也有移动端，我们有同事他从移动端去操作的，但是我觉得移动端去上传一些文件毕竟不是很方便，我还是想去把那个文件正规一点命名一下什么的，所以我就在 PC 端把它给上传上去，上传上去之后就等待它那个结果。就是申请完之后，然后这个很戏剧性的结果出来了，就是到5月10号的时候，有个人给我打电话， 嗯， 是一个个人手机号码，他说他是律师，然后让我去撤销这个强制执行，去申请破产。 那这个律师是代表谁的呢？ 他的意思是代表我们这边的，是意思是告诉我们， 哦，反正你也不知道哪来的，反正可能也就是又是一个志愿者形式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顾问一样的这种。 对对， 援助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是吧？ 对，就很奇怪，它是个人的号码。按照我的理解来说的话，比较正规的程序应该是 固定电话 打过来， 嗯， 但是它是移动电话。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公司派过来的骗子？为什么让我撤销这个强制执行这个申请呢？说让我去申请破产嘛。然后我就在群里问了一下，结果其他人也都不相信。就觉得这个肯定是骗子嘛，就，啊，就很搞笑。 那他自己也没表明来意是吧？就他也没说他自己是谁，那怎么会出来的？ 对，他没有说是他是自己是干什么的，然后为什么用这个个人电话打过来。但是我想他可能就是当时那个就是仲裁局那边的，那边的人。后来才发现他确实是那边的人， 哦， 因为这个结果我接下来还会再讲。然后我就没当回事，这个案件一直停留在强制执行阶段。那后来我收到一个短信，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强制执行就是已经申请了，然后我们这边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我们查了你这个公司的名下的账户，他所有的财产， 嗯， 没有钱，所以本次案件终结，就是这个意思 啊。就强制执行这步其实已经走不通了。 对，终结了，就意思说，这个案件到此为止。然后我给你的这个老板限制了高消费， 嗯， 所以这个案件到此结束。万一哪天你发现公司名下有财产，你告诉我们，我再帮你去执行。 了解，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也是90%的人走到这里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就结束了嘛， 嗯， 对吧？ 嗯。 就是在7月初，本月月初的时候，我有同事突然间告诉我，另外更早一批的，他们有6个人拿到钱了。当时我就很惊讶，我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拿不到呢？他们是怎么操作的？然后就告诉我说是他们申请了破产清算。 嗯， 具体是怎么做？就是他们一批实际上也很戏剧性，当时那一批人大概是在也是。反正也是20-30个人嘛，那批也是20-30个人，走到破产清算这个流程的是10个人，那么10个人当中，走到最终阶段的只剩6个人，那4个人其实如果再坚持咬咬牙的话，可能就能拿到钱了。 了解， 但是他们也放弃了。 反正这些线上每一步的东西其实都需要你个人的身份到线上去操作。 对， 然后他们没有去做进一步的操作。 对，如果知道能拿到钱的话肯定会做的嘛，但是其实都是抱着可能拿不到了、 嗯、 就是这样、嗯、也不想麻烦了，算了吧、 嗯、 就这样、 嗯嗯、 所以最终六个人拿到了。后来我就问了其中一个人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嘛， 嗯， 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操作也很搞笑，就是那个我们以为是骗子的那个他们是听了那个律师的建议去申请破产清算，但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有一些不太好弄到的文件。 哦， 怎么解决呢？他们去找律师，不是找这个免费的律师，这里我得说一下，不是找他的，因为这个是要付钱的，他不是来赚钱来的、 okay. 他是真的是好心提醒我们要去破产清算的嘛。 嗯， 然后他们就去别的渠道找了另外一个律师，付了大概300块钱 啊，那也不贵、 很便宜，跟赔偿比起来九牛一毛了。 嗯， 付了300块钱，而且还是他们六个人众筹的就弄到了一套那个公司的内档，工商内档。 哦， 就一 也就是说其实说白了这个东西不是在公司那边，他可能在某个相关部门那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这些东西的。律师作为特殊身份的人他可以去提取这个东西。 对，而且提取这个东西还要、嗯、你就算你花钱请律师去弄了，你还得去写一份申请，你为什么要调这个档案，这个过程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序。当然你如果交给这个律师的话，你给他300块钱，他帮你把这些程序全部搞定，你该出示的一些证据啊，该出示一些身份证复印件呐、啊，你的身份信息啊，你都得给他，然后他就帮你调。 所以就说这部其实也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对吧？ 对， 也是合理合法， 是合理合法， 只不过你可能你需要额外花那么一笔不多的钱。 对，是的、 那这个律师他有特定的这种类型吗？就比如说他是专门做这些的，还是说随便哪个律师都可以？ 一般情况下你淘宝随便搜集也能搜到。 哦，这样的。 对 懂了。 对，是的，弄到这一批内档工商内档之后，这个内档文件特别多，光上传都能帮你上传半天那种这也是最复杂的一步。有些申请书也是要去写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破产清算申请书，包括法人的照片、住址、他的身份证全都得弄到。但这个东西我到现在没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弄到的，这很神奇。这个因为律师都不一定能弄到的。 我了解了。 但是他们就是弄到了，而且还是法人手持身份证的那种照片。 哦，这样的。 对，这个就很神奇。 那这东西等于是那六人小组他们把他们弄到的东西又共享给你了，你再去弄。 对， 是 的，是的。然后那六个同事他们就一起去申请了这个破产清算嘛，大概经过一两周的时间开庭，然后老板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不想破产，因为其实现在这个老板他名下还有其他很多公司、他名下有不少公司的，你这个公司清算的话实际上对他其他的公司也是有一点影响的，所以他不想破产，然后那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钱给你们，毕竟才六个人、对老板来说应该是洒洒水吧。他们也是这个时间也是可以商量的，就是这个钱什么时候给到你们也是可以商量的。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比如说你们一开始不是有可能100多人的微信群小组，对吧？ 对， 然后分成不同的分组，不同的分组里面可能又有些人走下去了没走下去，也就是说其实最后走到了这步真的可以拿钱的破产清算的阶段，其实可能人数也就那么几个。 对，这就像一个筛子一样，就像一个漏斗一样，漏着漏着最后大概就那六个人。 回过头去你把你的这些过程跟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在一开始告诉了那100个人，说不定可能每个人都能走到这一步，但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可能钱也反而也不一定拿得到，是吧？每个人都走到这一步是不是他也没有钱拿出来呢？或者他不会选择这么。 对，是有可能的。如果你这一批人全部都在申请，那100多个人的话你算一下，假如平均每个人是大概是在50000这个阶段的话，那么100多个人 也就大几百万了， 好几百万了。 嗯， 那个甚至上千万都是有可能的。 嗯， 那就看老板有没有这个钱了，那这个钱就不一定能赔付得了 了。 那最终可能还是要走破产清算这个程序。 嗯， 但这个程序可能大家都不太希望，因为破产清算这个阶段 时间是不是要 时间是会拉得很长很长， 等于他要把公司的资产去拍卖啊，或者说重组啊，以各种形式的转换成真的能够发给你们的钱，然后再给你们。我印象当中破产清算它不光结算员工的工资嘛，还有比如说他拖欠的货款啊，或者说公司的其他的一些客户的钱啊，只不过员工的 比重应该是比较高的，我记得。 对 对, 对，员工工资实际上是最优先的，这个是、 嗯、 这个是法律规定的， 劳动法规定的， 对，劳动法规定的必须是最优先的。老板的意思实际上他是公司是欠员工的，但是别的公司也欠我们公司的，是这个意思。 嗯， 老板就觉得我也很冤， 也确实， 对，这毕竟才六个人，最终他还是给了， 就等于那个过程是庭外和解，对吧？ 对， 就把工资补给你们，那么你们也撤销这个破产清算。 对，当时承诺就是三个工作日就给到，就确实是三个工作日就给到了，很快。然后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也赶紧去申请了。 嗯， 这是我第二次走线上了。哎，我一看界面变了，好，又回到 UI 这块来了。 那变好用了吗？ 要变好用多了。是这样，它的界面就是说，左边栏实际上是那些你就是需要标注你要上传哪些资料，它的一些有个树状图在那里面。 嗯， 而且界面整个界面实际上你看着就比较现代化了。 哦， 也不像那种古早的 XP 风格的。 你这个也有截图的是吧？ 也有， 当时那个时间轴里面，我和那个参考链接我们可以贴一下。 对对，这个图是我都有，然后新的旧的图我都有。哎，我特地截了这个图的，然后我想看一下，因为毕竟 就为了今天， 也不是，当时就可能出于，因为我本来自己也是做 UI 设计师的嘛，我就想着，哎，政府这个它其实是有进步的，所以我就截下来留个纪念。 嗯， 而且这种机会也不多嘛，因为我也不可能以后再一直在看到这种界面，然后我就给它截下来，截下来，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界面它的操作整个交互实际上都经过了优化的。虽然我感觉它这个界面可能是外包的嘛，一般情况来说不太可能是自己去做的， 但至少还是稍微用心的做了的。 对，说明 确实改善了一些体验了，是吧？ 对，说明我们的政府还是有在这一方面还是有点进步的，还是比较注重这一块。我来说一下它的界面的变化。最开始很古老的时候，大概只分了两栏，它是左右两栏嘛，那种界面。 嗯， 左边那一栏它是上传界面，上传一些文件，然后右边是那个上传界面的预览，但是你看不到自己的个人信息，因为它当你点进这个上传界面的时候，你的个人信息就是在上一页的。 啊，它整个是个全屏的，像弹窗一样的。 也不是弹窗，它是跳转界面， 一个新的页面。 对，一个新的页面。跳转过来，然后你也无法检查你的上一步的那个信息是对是错。 嗯， 但是新的之后我发现它分为了三栏，它中间一栏是预览，然后左边是那个上传，最右边就是你自己的所有的个人信息，然后这个按键的信息等等，你的个人信息全都在里 面。一步一步操作完了，最右边的信息就填满了，是类似于这样的。 最右边的信息实际上是你在第一步的时候填过的。 哦，我知道了。就其实这步最右边这个东西只是给你前面那些回溯用的。 对对，就是把那些数据带过来，让你可能你得检查一遍嘛，就是你把文件全部上传完之后，你得检查一遍你的个人信息。 嗯， 毕竟这种法律的东西，有些你搞错一个字都不行嘛。 确实。 嗯，对，说到搞错这个字这个问题也很搞笑。我们同一批的同事， 嗯， 我上传的资料和他上传的资料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可能就看。这个法官他，我有时候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或者是没睡醒啊？这种情况，就是他都被打回来了。他被打回来说什么？说他填写的金额不对，但是他再三核对了之后，发现金额是一模一样的，他根本就没有写错， 嗯， 然后再次提交，哎，通过了。 这就跟 App Store 里面提交应用一样嘛？ 对，就 换一个审核员，有时候哎，他就莫名其妙就通过了。 这就很有意思。我实际上也被打过一回，但我被打回来是因为确实少了一份资料 啊， 嗯，然后我上传上去之后。再次被打回来，但是呢，我第一次被打回来是在那个老的系统里面。 嗯， 打回来之后就不能修改了，不能修改，我得重新去再建一个档案， 嗯， 再建一个案子，然后再去重新上传，所有资料都得重新再填一遍。我第一次被打回来之后，它后面增加了个按钮，修改。 哦，老的系统里面这个所有的东西一结案就结束了，你得不是一打回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你得重新来。 对，你得我得 新的话你可以修改某个部分的东西。 这个新的界面改版了之后，我一打开，哎，这个我是不是点错了？ 嗯， 因为毕竟这是每个改版网站改版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用户心理嘛。 嗯， 然后我想，哎，我是不是点错了？然后打开，哦，没点错，这信息就是这个，但是它好像是确实是改版了嘛。 嗯， 然后我一看，哎，多了个修改。哇，这比上次好用多了，我所有信息不用重新填一遍了，然后我就传上去，那第二次就审核通过了。没过几天，那个法官就给我打电话，你这个案件大概是在哪一天开庭，其实是就在今天嘛。然后说因为你们是同一批人去一起去申请的，但你不是第一个人， 要出庭的可能就是第一个人，我们派第一个人出庭，但是你们其他人可以在线上听证。 啊，那也就是第一个人他也是去那个现场。 对，他去现场的。 其他的人可以线上。 对，其他人可以线上。但是这个线上他不是一窝蜂的全部过来。在不同的时间点，你比如说我是下午3:40到那个3:50、 那也跟前面那个情况差不多，并不是一个完整旁听的状态，只不过是一个一个挨着来，你不是作为主要的人来线上就可以。 对对，是的。然后我到了3:40的时候，哎，我发现他不守时啊，都3:41了，为什么还没有喊我？实际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准备了一个电脑。他在这个，哎，说到这个又说到一个用户界面了 ，UI 设计，他的这个整个流程其实还是挺丝滑的，因为法官在给我打完电话之后，没过多久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还特意提醒我，你如果看不到的话，你到垃圾短信里面去看一看，这条信息很重要，我需要点击他那个短信里面的地址，去下载 PC 端的那个客户端。 哦，就是说他的那个在线旁听，或者说在线上庭。并不是说比如说开个腾讯会议室啊什么的，而是他有自己专门的客户端。 对，他有自己专门的客户端，而且他的客户端要求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在出庭之前会有像什么语音检测啊，视频检测啊。 对对， 那个 就等于是个比较严格的实名认证，对吧？ 对对，但也不是实名认证，因为他实际上把你那个会议号，就类似于腾讯会议的那个会议号，他那个叫什么号，法庭还是什么叫什么号来着，把那个号码输入进去之后，进入之前他会给你检测一系列东西，像什么声音、语音，然后画面，他还有些教程告诉你左侧是什么东西，他还有那个就是笔录，就是自动笔录，他可能接入了那个语音识别系统，就是我在跟法官对话的时候他会自动转成文字。 哇，这等于以前书记员的活现在都用 AI 来完成了。 对，全部用 AI 来自动完成。 这个高级， 很高级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体验到这个整个流程其实还是挺丝滑的。你先是收到短信，然后根据短信的提示，它甚至还有小程序。 那个前面所有这些过程你不装 PC 端的东西，你手机端也可以做是吧？ 手机端是可以，但是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mini 嘛。mini 我觉得这个性能可能不一定能够支撑得了小程序。 了解了解。 所以我就不太放心。但后来才知道他们小程序体验其实比 PC 端还要好。我问我另外一个同事的，我先从 PC 端说，然后小程序那边因为我没有截到图，当然那 PC 端其实我也没截到图，因为当时正在停止没法去截图。我可以描述一下他那个 PC 端的那个设计，左边是全是就是语音识别然后转换文字，中间就像类似于腾讯会议一样那种，就是跟法官面对面的那种，一个有视频，右边是一系列操作按钮，当然我们这个按键是属于比较简单的，这如果是复杂的按键的话肯定会用到那些功能，有一些什么你上传那些举证啊，就是你的有什么证据你要上传的，总之就一系列跟法庭相关的一些东西它都在上面都会有，这个流程 挺高级，有点像我比如说你去在飞书面试的时候，它那个在线的那个系统除了视频之外，你还比如说它有个地方可以上传附件，有个地方可以直接在上面写代码，就类似于这样的是吧，就它可以有多重不同维度的交互。 哎，对，是的。 你要呈上什么证据，以前的话就拿一张纸质的东西给法官看，那现在它可能就是直接上传一个文件给大家看是吧。 我试了一下，它甚至还可以共享你自己的屏幕。 哦，就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腾讯会议或者类似这样的。 对，类似这样的，可能比腾讯会议唯一多的一些东西就是什么语音识别是实时的，然后实时之后，因为你识别完之后，它其实整理成了一个笔录，那这个笔录它会生成一个二维码，然后你去用手机去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需要你签名。 就说到这里我倒有点好奇了，因为我相信现在的这些语音识别的技术已经比较强了，但是它至少在我的观感里面它没强到说能够99%、98%这种识别率对吧。 对， 而在法庭开庭这样的一个场景，我理解是它其实对于准确性的要求是极高的。 对， 毕竟比如说哪怕有一个人稍微有点口音，40跟 那个14可能有点分不太清楚，可能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去签名代表？万一这个笔录里面有问题呢？怎么办呢？ 对，这个实际上我也看到了，我在跟法官对话的时候，他有些文字是错的，其实 啊， 这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我后来想，他肯定也有整个对话的一个过程嘛，他毕竟也有视频，也有 其实还是有录音的，所以这个笔录文字它其实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对，最重要的是你那个签名，是你最后的那个签名。 了解了解，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他让你签名的其实是整个对话的过程，视频的过程。 对，是的， 了解。 这个过程实际上在我签名之前，他让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一段话， 嗯， 就是说本人自愿撤回对我们公司名字，然后这个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就是让我撤回。意思是就是因为第一个人已经开庭了嘛，那不可能他你后面这些人一个个全部重新再开一遍，就是意思说现在跟老板沟通了，你们这一批申请破产清算的人答应给你们钱， 嗯， 那你们后面呢就不用再开庭了，假如他钱没给你们的话，你再去执行这个程序。 嗯，我懂了，就等于是合并同类项是吧？ 对，就合并了。 嗯， 就这个意思。 这个我倒有点好奇，那为什么这个流程不放在再早一点的时间，这样你们也不用每个人都去上传一些材料啊什么的什么的。 对，他这个流程实际上也是可以优化的。实际上他这个整个线上流程我猜想应该可能是在疫情期间 啊 出现的这种流程。 了解。 毕竟疫情期间还是有很多案件很多官司 嗯 要在线上去打的嘛。但你说他有没有可优化的空间，还是有很多的。 嗯。 但是你能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他们的一个 进步， 嗯，不管是交互还好，还是说是整个流程来说，都是有在进步的。 嗯， 对， 总体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对，体验还是不错的。 嗯， 而且我给他留了那个电子邮箱，他没有发给我，他只发给我短信。 啊， 嗯，我这个我没太搞清楚为什么他不发邮箱发短信。 有可能考虑到大部分人可能中国这边邮箱的使用率不是特别高吧，对吧？ 对，也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其实老师现在对我来讲短信的利用率也不是很高。 对，短信反而我觉得短信垃圾短信更多一点。 确实。其实到最后的目前为止来说，也就是你前面说的今天我们录音时间点的今天开庭，其实就是他的破产清算的这个案子，只不过最后合并同类项了，变成所有人一起告他这个破产清算的这个事情，但是最后还没有结果是吧？ 对，本来是说在8月份，实际上这个东西跟第一个人关系很大，如果第一个人， 嗯， 一口咬定说必须在3个工作日之内给我们的话， 嗯， 那他也没办法。 哦，其实跟前面那个6个人的案子情况类似是一样的，就如果你这边在我们约定的时间里面给我，我就撤销这个破产清算。 对， 但这个约定多少时间，这个可能就是用以第一个人开庭的为准，对吧？ 对对，是的，这个东西其实法官也在中间调停了一下， 嗯， 因为老板的意思是说在8月份给。第一个出庭的这个人，这个同事他说不行，我这周就要，或者说我明天就要， 嗯嗯， 那具体他说哪天要的我不太清楚嘛。 嗯， 那法官就在中间调停了一下，说那大家折中一下吧，28号。法官实际上在中间也算是一个， 那我不知道我们最后节目什么时候剪完啊，大家如果对这个最后结果感兴趣的话，我相信这个等我们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可能这个豆哥的这个案件的结果已经出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置顶的评论啊什么的。 对对，是，到时候如果幸运的话能拿到的话，我想我肯定会在底下去回复说拿到了。 嗯， 但如果拿不到，我也会说一声，可能是在， 嗯，让我们在这里这个不能叫提前了，提后注意一下这个豆哥的这个最后的结果。 对对。我可以总结一下他这个法律的这个流程啊， 特别好， 对吧？ 这个对对对， 嗯，就除去了我们自己来回折腾的这些复杂流程，实际上如果你是个人啊，或者是小团体去申请仲裁的时候，实际上你按3步走就可以了嘛。 嗯， 那第一步， 我这还有3步走总结，精辟精辟。 第一步，找法律援助去申请仲裁嘛。 嗯， 那这些网上其实都能够查得到，包括你的公司是在哪里注册的，你在什么位置，但是你要去你公司所对应的那个区域的那个仲裁局去。 啊，也就不光是对应到市，它甚至要对应到这个区。 对对， 啊， 对应到区。然后 到对应的区域那边去找，去咨询律师。然后这边当时准备的是公司签约的那个赔偿协议，然后劳动合同，还有协议的离职证明，那个上面写着有入职的日期嘛， 嗯， 然后还有银行流水证明、身份证，这些都是必须要带的。 嗯， 其他的可能不同的地方他可能需要资料不太一样，那这个其实你可以去问问那个律师、法律援助的那些人， 嗯， 他们态度都很好的。第二步你就等仲裁结果，结果出来之后呢，那公司如果还不赔付，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走那个强制执行。这个强制执行实际上是需要那个上一步的那个仲裁的裁决书， 嗯， 是这样的。如果强制执行还没有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申请破产，破产清算。那这个时候需要材料就比较多了，你像法人的信息啊、公司的信息啊、公司的工商内档啊。不过实际上这个东西你找到一个律师的话，他也能够搞得定的。 嗯， 那最后其实就是等结果了。就如果申请破产清算之后还是没有什么用的话，嗯，那我只能说这个老板可能也很惨，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等到公司破产清算了都没有钱的。 了解了解。 所以说这个流程很多人可能就走到了第二步，对吧，就是强制执行阶段、 嗯、 就没有结果了。实际上第三步之后还是可以去试一试的嘛，因为毕竟前面有六个人其实他们已经成功拿到了，虽然我不在那六个人里面。 我也看出来了，对吧，就不要怕麻烦，如果你有额外的一点点精力的话还是坚持到底，尝试一下。 对对对，是可以试一下的、嗯、但这虽然不是什么好的经历，希望大家还是不要有这种经历。 嗯，最后补充一下这个我的感官，就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时有没有发现，就其实豆哥还是一个比较仔细的人，对吧。我再说一件事情啊，就今天是我们这个录音室除了我跟利昂之外第一次有那个人过来录音，而且是用在我台的这个节目上面啊。然后很意外，豆哥进来之后还给我送了一份礼，对吧，送了一本书，很特别的一份礼物，很棒。而且他还专门给我带了水，非常的细心。而且你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些截图啊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啊，甚至包括从始至终我看到他的手机，那个虽然那个 mini 是个很小的手机，但上面密密麻麻写了非常多的那个关于时间的信息、材料的信息、过程的信息，对吧。你可以想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很细心的把每一个步骤都写下来，然后我看群友，另外也有群友分享嘛，就是有的没的这种证据你可能都多留存一下，可能会给你最后的这个庭审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维权啊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个胜出的，或者说得到你自己预期的这样的一点点可能啊。 对对，我觉得有些证据其实还是可以去把它保存好， 嗯， 然后万一能用到，对吧。 嗯 嗯，希望用不到。 相对来讲，就你们这边比较好的，我听下来啊，就你们这边比较好的情况就是之前的这些事实没有特别多的纠结，对吧。 对， 关键就是在公司已经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怎么把这个钱拿到的这个过程。 对，是的。 因为确实看到过很多不少的例子是在前面这个过程也有非常的纠结嘛。相对来说你们老板我觉得可能人还是没那么的坏，对吧。 对对， 然后有很多公司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是说给你赔偿啊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他找一些额外的借口把你给开除了。然后这个额外的借口可能是有时候我看到说有，比如说有时候他说你那个上班时间没满足啊，或者说你的工作没达到要求啊等等乱七八糟各种东西，然后以此为由然后不赔偿就把你给开除掉。其实这个我看到这种情况也蛮多的。 对，是有的。但是这种东西因为劳动法实际上是在保护我们打工人的嘛， 嗯， 实际上有些东西老板光一张嘴巴说是没用的。 确实， 因为只要我们有证据啊，如果说你是不符合这个工作要求，那老板实际上是需要有这个证据的，为什么不符合工作要求，对吧。 嗯， 即使是在试用期他实际上也是需要去赔偿的。 嗯， 这个都是由劳动法去规定的，不用怕。 好的好的， 有些证据还是需要保存好，哪怕是不太具有法律效应的那种打卡截图啊，你能保存还是尽量去保存，万一到 说不定了， 对 吧。对， 说不定会有一些用的。 了解了解、 嗯、 好的好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感谢这个豆哥今天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啊，不光来今天来录节目，对吧，他还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包括这个思想斗争，对吧，非常感谢他这些经验。 anyway 希望大家这辈子都不要用上吧。 对，希望大家不要再遇到这种事情，不是不要再，是一辈子都不要遇到这种事。 确实确实。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先到这里。 好的， 如果大家在维权啊、欠薪啊这样一些